失了好多 day， 如果你忘就活该、yeah. 很难得再去解决，我已经用过了火柴、yeah. 你说有多恨我，我说 forever all time， 他们都不关心，不懂得人间冷暖、yeah. 他爱上的 wasted， 他 wasted ever、yeah. 不遵守那规则，他灵魂不在这儿、yeah. 也许不是最近，他还离开了，唱着 wasted wasted ever， 喂，朋友都说你太逃避了，需要解决的那么的多，你光在玩游戏了。我对这世界没啥好奇的，我已经很习了，说实话真是够惨。 现在来听我说，我的问题很多，地球解决不了，只能全部扔掉了。我跳上火车，里面没有空座。眼神把我紧迫，他们全部看不到我。血在阳光下从伤口慢慢流淌着我，在穿着厚重的盔甲慢慢进入了我，还是想靠自己能跟你一样的活，可我能做的只有在歌里想怎么说。羡慕嫉妒恨爱和不爱包围了我，我装作讨厌你却知道我还不舍得。我该被逮捕，就算有过错，做错了什么，要我的灵魂都被夺走。我要分手，不是我的星球，那你给我好好活的理由，在那很久很久未来以后，你早已忘记我，我早就忘记了。